哎，我哋又翻嚟啦，阿生弟。 系，大家好啊。 喂，头先我哋讲到工作上面呢，其实喺工作上面呢，就即係加拿大同香港就头先提过有好多唔同啦。咁其实呢，另外一方面嘅嘢呢，亦都想提一提喎。因为喺加拿大呢，其实一个多元文化嘅国家啦。咁喺公司入面呢，除咗有加拿大人呢，咁其实边个国家嘅人都有嘅。咁我做嗰行 IT 呢，当年呢就好特别嘅。IT 行呢，十个人基本上是有七个甚至八个呢是亚洲人。而嗰七至八个入嘅亚洲人入面呢，基本上有八至到九成呢是香港人嚟嘅。咁所以呢，以前我哋啲 IT 部门呢就全部讲晒广东话嘅，即係广东话全部通晒，即係由至 junior 嗰个至 senior 嗰个呢都系可以讲广东话都通得嘅。咁你嗰行会唔会有咁嘅情况呀？ 我自己啦，头先讲嗰间即系呢个犹太人公司咧，咁我后来就转咗去 Rico 啦。咁我最初都以为有好多日本人嘅。咁其实咧，就呢间公司喺多伦多，佢个总公司当年啦就喺渥太华嘅。咁 Toronto office 咧系得十零人到嘅啫，就净系做主要做 sales 或者 sales and marketing 或者即系 related 嘅职能啦吓。咁入边系除咗我之外，另外有一个中国人。 OK， 咁咧，但系呢位阿姐咧就系好唔满意嘅，即系佢成日话啲鬼唔好啊，成乜嘢啦？咁因为呢个呢间公司呢十几个非华裔咧，其实二十人都冇，咁系得两个中国人嘅啫。咁其他嗰啲咧，你可以由佢哋个名字啊，即系睇得出佢哋系主要都系啲叫英裔人士啦吓。咁就所以嗰间就唔系话有啲即系可以体现得到一个即系多元文化。咁反为再之后咧，就我之前上一节即系对上一辑节目啊，就有提过我喺间日本公司啊。咁我离开咗呢间日本公司就唔系 Rico 啊，即系大家可能会搞错咗。反为就我之前喺香港做开嘅呢间日本公司，喺加拿大间公司咧就话去搵翻我，就话去即系加入翻佢加拿大嘅分公司。咁呢间日本公司咧就佢加拿大 office 咧。就真係好 multicultural 啦，有咩人都乜人都有啦，即係英裔又有，意大利又有，我喺度即係同其实同我最老友嗰个系马耳他裔嘅，咁即係我就咁讲同你讲马耳他呢，可能好多网友呢，马耳他系咩嚟㗎？喺边度 即係意大利呢？ 唔係。嗱， 猫意大利㗎嘛。 唔知猫塔呢就系、是、喺地中海嘅海中地。即系地中海嘅中心嗰点，你见到有个细细嘅 island 嗰个叫马塔啦， 伸咗只脚出嚟嘅。 啊，就系喺落边。咁、okay. 你问得好啱，就马耳他咧就同呢、這个意大利咧就我唔熟佢哋嘅历史啊，就同即系系好有渊源嘅。即系你讲翻一啲即系唔系好正经嘅嘢，吓、啊？啊！呢位监制哥哥同我讲咧，喂，佢近非洲喎、哦，咁嗱，即系几得意啊！马耳他呢笪地方咧，就嗱，我未去过，但系一个几好嘅旅游胜地嚟嘅，亦都特别多靓女嘅。咁讲啲即系头先讲话唔正经嗰啲，都唔系好唔正经嘅嘛。70年代咧，如果同我哋呢啲50后嘅 age 嘅咧，就特别是男士呢，咁有一个女神呢就叫做爱云芬芝，我唔知有冇人听过咩。我以为爱云芬芝呢当年系一个艳星嚟嘅，就拍啲好过瘾嘅即系有味电影，但系相当好笑。咁因为爱云芬芝后来呢就做咗呢个法拉利嘅老板娘，嫁咗俾法拉利嘅老板。咁、 okay. 爱云芬芝咧，佢个英文名叫 Edwidge Fenech， 咁其实 Fenech F-E-N-E-C-H 咧就系一个马耳他名嚟嘅。 好嘅， 咁后来 我再喺几年前又认识一个马耳他嘅客户咧，喺加拿大嗰边，喂 ，Finnish 唔系意大利文嚟嘅，系呢个马耳他文嚟。 喂，咁呢个马耳他，你翻翻嚟个故事先。 系有啲离题啦，咁啊有马耳他人啦，又有伊朗人啦，成咁。我觉得自己即系喺嗰几年喺呢间日本公司嘅工作经验入边咧，又真系即系培养到一啲。即多元文化就懂得尊，即系懂得去点样讲，欣赏其他地方嘅文化。咁即系譬如你话我哋日常睇到话，哇边啲即系边啲回教国家，边啲回教国家好多你而家睇新闻咧就会讲，哇你觉得嗰啲即系伊斯兰嘅教徒咧系好radical 啊。咁我自己睇啊完全唔系嘅，因为我喺呢间日本公司嘅两三位同事都系伊斯兰教教徒入边，佢俾我感觉系好温文尔雅，好 well educated 嘅。咁即系对我有呢啲咁嘅影响。 喂，但系我工作咗都相当长嘅一段时间喺加拿大，即系计埋读书嗰时都超过10年嘅工作。喺 IT 嗰度咧，嗱，我讲一啲经验咧，就唔知喺你个行会唔会出现。I.T. 嗰度咧就系即系大家都系靠技术去揾食嘅。咁喺加拿大咧就好特别一样嘢，就系即系你啱啱毕业嘅人工同埋你做完10年之后嘅人工咧，其实系有差别，但系唔会话好似香港咁样，喂有3倍、5倍，甚至有啲10倍啊！即系而家你啱啱毕业嘅话系10,000蚊咁样，其实香港搵10,000蚊一个月都好多人噶嘛。 嗱，我又想即系更正你一下啦，你讲呢个情况咧，系我谂系30年前嘅情况啫。 嗯， 你今时今日你睇香打开香港报纸咧，你有留意一下？即系其他，即系譬如即系我哋星期二得到呢个网台讲嘅时事，你都知道咧，有好多年青人咧系大学毕业咗10年咧，佢嘅人工都系喺嗰个范围入边嘅啫，即系好唔同 啊！嗱，呢个咧， 不过我哋而家讲系讲呢型嘅事， 嗱呢个咧就另外一样嘢啦。咁其实我想讲咩咧？我想讲就因为人工相差唔系太远。喺我哋 IT 界入面，或者喺咗好多 technical 界入面呢，係大部分人呢都係唔愿意升级嘅。而且係同老板讲到明，你千祈唔好升我级。点解呢咁样，其实最主要原因就係升完级之后每期量可能係多80蚊或者多100蚊。不过有一样嘢呢，就係好多中国人就唔愿意做嘅，就係因为你升咗级之后会有好多鬼喺你下面。中国人好多时候呢个 culture 呢，你系 convince 唔到啲鬼佬，令到你自己喺个 situation 嗰度好 awkward。咁同埋呢，你话加拿大冇 discrimination 呢，就基本上就系假嘅。因为如果你做咗个 manager 之后嘅话，你捻唔掂下面嘅话呢，如果有啲咩冬瓜豆腐要喐人，你知加拿大 lay off 人系经常性嘅事㗎嘛。咁第一个喐就喐嗰个管唔掂人嗰个经理。所以以前我哋个年代大部分人都话，哎，我做到60岁都系做 programming 嘅啫，我系唔会做 manager 嘅。咁你一听啲 com 嗰行咧，其实会唔会都有类似嘅嘢？ 我自己我叫比较比起好多其他人咧，就比较好彩咧，就因为翻得翻呢间日本公司度做咧，就我唔觉得自己系有受到任何歧视吓。咁就我个老板咧就系日本人啦。咁啱得咁巧啊，佢前晚喺 WhatsApp 度话俾我听，话佢8月份嚟香港，即系叫我带佢行山。咁即系讲翻开啦吓，呢即系佢即系一路对我都系。即系我觉得大家系一个好友善嘅关系， 因为你大家都系 minority 嚟噶嘛。 系咁咁而家喺即系佢即系中间，我亦都曾经升迁过2-3次咧。咁变咗系我喺呢间公司嗰几年后期咧，我下边系有啲即系有白人啦，有印度人啦，即系多人唔好多3-4个咁啊，但系都系联合国咁样吓。咁我又睇唔到乜嘢，就反为咧嗱有其中有一个咧。佢系我 assistant 嚟嘅，即系就负责帮我做呢个 logistic， 即系管仓啊啲 infantry 后勤咁你睇佢嘅名咧，我又冇问佢边度，因为喺加拿大系呢个系一个禁忌嚟，问喂你边度嚟噶咁，即系好少咩？你纯粹就系由佢嘅名度就话俾你听咧，佢嘅祖又系北欧。咁即系佢有些少嘅优越主义咧，就亦都受咗佢其他即系公司入边其他嘅白人同事嘅影响，又即系佢唔系好听我，唔系好听我嘅指挥。咁即系我都唔系话太介意咧。咁但系即系去到一个地步咧，就系即系佢呢一个嘅所谓 disobedience 啊，即系唔服从咧，就即系影响到即系公司嗰、那个我哋个部门嘅运作。咁但系亦都碍于间公司系一间有规模嘅公司啊，我唔可以话即系点样去，我喐佢唔到，因为首先咧就系话其他部门咧冇位请佢，冇位可以吸纳到佢。咁后来咧，我系要利用一个机会，就系间公司咧喺其中，我入去第五年咧有一个好大嘅重组啊。咁我就同 HR 咧，即系呢个人力资源嗰边倾，又喂呢个人我唔系好想乜嘢咧，咁啊同埋重组之后咧，即系我亦都未必需要佢。咁我就 咁就 利用嗰个机会咧，就 lay off 咗， 即系同佢即系 lay off 咗，咁我先解决到呢个问题。 喂，其实你讲呢样嘢就 exactly 我讲嗰样嘢咯，就因为啲人唔肯做 manager， 因为你坐喺上边，下边班鬼系唔会服你嘅，于是好多人就玩嘢啦。咁到最后尾，因为如果咁多人针对你嘅话，老板都觉得系你嘅问题，就唔会觉得系咁多人嘅问题。所以大部分咧就即系我哋就唔系咁愿意，即系会。升做一个 manager 咯，即系每个情况系咁。 嗱，我嗰阵时因为老板就系日本人咧，咁变咗你唔可以话系喂阿 Marisa， 我唔想升啊乜咁嗰个印象系好唔好啊？因为佢觉得喂你可以，我摆得你上台，就觉得你做到呢样嘢咁。你都系要硬撑去做呢样嘢，因为我嗱，即系头先我讲呢位阿姐，就即系呢位北欧裔阿姐一个问题咧。另外一个又嗰阵时都好出名啊，我试过系走落去个货仓度，我直头拍台拍凳咁闹个仓长，因为仓长即系我即系要即系我即系透过公司内部程序咧要去送嘅货咧，佢唔能够喺我。应承咗个客嗰日送得到去，咁你话抵唔抵闹？咁我真系拍台拍凳咁闹，你冇得避啊！呢啲你唔能够，因为个仓长系白人，仓长系白人嚟嘅。我闹得你有 point 嘛？咁大老板都好支持我啊！ 喂，不过而家呢个 situation 可能同我哋当年喺加拿大做嘢就会改变好多，因为而家呢十年八年呢，其实好多中国移民就去咗加拿大啦。 系， 咁亦都好多中国移民呢，佢呢就系开咗好多唔同行业嘅生意。咁所以呢，基本上呢，就如果去加拿大嘅话，基本上首先就生活上可以唔使讲英文不得已，连打工都唔使讲英文，甚至打工系讲国语嘅，都有咁嘅情况嘅。而家就同我哋嗰个年代咧有少少唔同，因为以前我哋嗰年代咧就亚洲人最多香港人，但而家香港人移民去加拿大咧，相对嚟讲咧就比例就好少啦。但系咧就如果你喺啲唐人多嘅地方，基本上咧而家讲国语咧就已经占咗，我相信都可能都超过八成。 你头先嗱，你讲呢个情形咧，其实最近有一个 case 系 就喺多伦多咧，有间都几出名嘅唐人超市。其实呢间就唔系唐人超市啊，系唐人开嘅，叫大统华 TNT。 哦，大统华 ，OK。 咁咧就佢系俾加拿大最大嗰、那个即系超市集团叫粒罗斯收购咗。我最近有一个铺咧，我见到系我喺个嗰、那个报章度，你喺 Internet 都见到个早排就话有个鬼婆，唔好话鬼婆，因为鬼婆好似唔系咁嘅嘢，即系有个白人女士就闹一个收银嘅 喺大统华。入边 点解你唔识讲英文？ 加拿大是这个即是双语制，就是英法的语，你连 master 不到这个语文。咁呢个亦都系即系回应咗你头先讲嘅，系有啲咁嘅情形，即系有啲地方系佢系可以唔使讲。 因为以前嗰个年代咧，我哋净系知道哦，我哋去出边食饭唔使讲英文，我住喺唐人街附近唔使讲英文。但系翻工即系以前好少，除非你喺唐人街翻工嘅啫嘛。如果唔系，你一般大部分公司都要讲英文噶嘛。咁所以基本上咧就系即系以前咧就英文系必须要识得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吓吓，咁不而家就你而家就我谂嗱，亦都系因为即系嗱，由87年我移民去到而家咧30年咧，咁即系有一样值得欣慰嘅咧，就系话喂，中国系真系崛起咗，即系因为如果你唔系话个国家喺个国际舞台上边，即系嗰个影响力越嚟越大的话咧，即系。亦都唔会话有今日呢个情况，或者好多地方你系走去去呢、這个超市啊，你会见到喂银联都有人收，真系嗱，我上个月咧就去加拿大，咁因为我女咧就毕业，咁就去参加毕业礼啦，咁就即系中间亦都即系见过啲朋友啊，成咁样就真系见到好多地方咧会收银联，咁讲翻喂，头先讲话喂，我去过加拿大咧，咁点解我即系主要就话去睇个女嘅呢个毕业礼啦，咁亦都见到啲朋友，咁将我同你即系而家做紧嘅 business 咧，就谂住带过去，即系睇下有冇机会啦。咁啊，而家其实嗱，因为我哋而家做紧呢个即系光触媒除菌服务啦，咁我过去加拿大睇睇咧，就似乎冇香港咁开始被市场认受，但系都有啲公司系有兴趣喎。咁因为我迟啲可能都会要需要再过去，又话以前个旧老板佢系而家同呢个加拿大一间叫 Magna 好大嘅做汽车配件嘅厂，咁佢哋嗰个厂房咧系有即系有个 potential 俾我哋去试一试，睇下系咪我哋可以即系帮佢哋做咗呢个服务。 我哋咧就我同阿 Alex 咧，其实咧而家就做紧呢个光触媒嘅专业服务啦，就除菌或者除臭啦。咁但系加拿大又似乎就喺呢刻就未曾兴起啦。咁其实上个礼拜咧，我哋就有个网友个聚会嘅， 系 咁我哋咧就有成超过30位网友上嚟咧，就听我哋讲解呢个光触媒。咁当日呢就似乎呢好似得4-5个人听过光触媒嘅啫。咁其实香港呢光触媒个市场呢其实好大嘅。咁当日讲解完光触媒之后呢，就好多朋友我諗即係问啲问题真係多到好厉害呀。咁就即係大部分人呢都想知道更加多啲 detail。咁所以呢而家我哋个网台亦都决定呢，就係本月19号呢就会再做一转嘅。咁但係留意一样嘢，就唔係淨係讲光触媒。其实我哋呢就大肥呢就而家搞緊我哋一个 project 系乜嘢呢，就係我哋所有嘅网友本身，如果你係有唔同嘅产品或者唔同嘅服务你而家做緊嘅，我哋希望啲网友上嚟呢，我哋互相交流。希望大家在这个平台那里呢，即除了收到很多资讯之外呢，是互相是可以将自己的生意去扩大的。那就令到自己那个生意的那个渠道呢，除了现在那个市场推广方法呢，就是说希望在这个网台方面呢，能够让更加多人知道你是有些什么好的产品，有些什么好的服务。 系啦，譬如即系我哋呢个节目，即系会系 面向一啲即系香港啊、加拿大嘅朋友啦。咁如果譬如你可能喺加拿大有啲乜嘢嘅产品服务，你觉得喺香港啊中国市场系有出路，你希望系想嚟了解一下嘅，亦都欢迎你到时即系参加我哋呢个现场嘅录播。 是啊，因为嗰个呢就到时呢就会讲返个详细嘅，即係譬如话有唔同嘅产品服务呢係点样去互相交流啊，点样去将来到推广係点样做法呢。咁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加多啲呢，咁就记住7月19号呢就要上嚟。咁不过呢就应该同上次一样呢，就係会喺个 WhatsApp 嗰度呢个要登记先嘅。咁我哋就会喺个网嗰度呢就留低个 WhatsApp number。大家咧就登记，就到时可以上嚟啦。 啊，嗱，咁或者大家如果有啲乜嘢系需要补充啊，欢迎你喺呢、這个听完呢个节目之后咧，去星期二得到的网站度，即系留低你嘅留言咧。你有乜嘢 suggestion 啊，成啊咁样。嗱，我哋咧就讲咗卖咗一轮告白啦，咁啊有多少系即系即系分叉咗出去。咁嗱，今个礼拜嘅节目就差唔多就到此为止。咁但下个礼拜我哋节目呢就会系再继续讲话就业啊同埋升学嗰方面嘅。咁大家有啲有兴趣的话呢，请继续留意收听。咁喂，同埋有样嘢呢，我想因为头先之前你同我讲，喂，我哋因为我同你即主要都系多伦多同埋呢个Edmonton灿啦，咁我哋其实即对其他加拿大地方咧就认知咧又冇喺当地朋友咁多嘅，咁特别系话国内最近呢十零二年咧系。国内嘅朋友呢係佢哋去嘅地方有更多，即係可能圣John New Brunswick啊，成嘅嗰啲咁。如果国内有朋友你觉得係有啲乜嘢 information 你係希望喺呢度我哋同你讲出嘅，欢迎你们来信。 喂，山大呀，我哋最近呢就有个 case 呢就好鬼正嘅。咩正呢，就係、是、因为啦，我哋就做光触媒㗎嘛。咁但係呢就有个客呢就问我，喂，你做喷光触媒冇问题，喂，但係我装修完呢就冇人做清洁，你做唔做清洁呀咁样。咁我同你成 team 人都唔识做清洁㗎嘛。咁我心諗，咦，唔识做清洁喎，啊，不过我諗起。 啊，系咪讲下四同啦，做家务助理㗎嘛。OK, 冇 错 啦。啊，原来我哋呢度呢就有另外一个网友呢，佢就系做呢、這个清洁啊，提供家务助理嘅服务嘅。咁於是我即刻就搵下四同，喂，我有个客呢咁嗱，我哋喷光触媒而家就要搵人呢做之前做清洁咁样。於是四同呢就拍咗个价出去，於是呢个deal呢就成功咗。咁呢度係讲系乜嘢呢，啊，原来呢就係话喺经过个网台嗰度呢，我哋有唔同嘅产品，唔同嘅服务。不过呢，原来大家可以唔同嘅服务呢可以互补不足嘅。咁我哋上个礼拜呢就做咗场呢，就系譬如光触媒嘅讲解啦。咁其中有讲其他啲四小宝啊，咩塑形内衣嗰啲产品。咁上次呢就个目的呢就係大家上嚟呢就啊有啲咁嘅产品呢，然后呢就可以买到啲平嘢啊，我哋会俾好嘅折扣大家嘅。啊，不过下个礼拜20号呢有另外一个 event 呢就喺度呼吁下啦。呼吁乜嘢呢，就因为上次我哋同四同呢就係、是、做咗一个 cooperation, 就係我哋做一个光触媒，佢就做清洁服务。咁而家呢我哋呢就个网台呢就呼吁大家啦。如果大家手头上系有产品系要卖嘅，要推广嘅。 产品啊，或者服务啦。 或者有服务你系想推广俾人嘅。咁但系呢就系、是、留意一样嘢啦。因为我哋个网台有好多网友㗎嘛。每个网友有唔同个背景，有唔同嘅性嘅话呢。咁而家呢就下个礼拜四二十号呢，就夜晚七点钟呢，就若然你系有兴趣知道多啲产品服务，或者你本身有产品服务系想拍埋其他人一起去搵更加多嘅生意嘅。记住，你可能上到嚟之后呢，可能你会发现有一 啲產品或者服務咧，係同你拍得埋，令到你嘅生意會做得更大嘅。咁所以咧，若然係咁嘅話咧，下個禮拜四咧，嗱你就早啲報名啦。咁你報名咧上嚟咧，就可以互相分享下。咁就希望呢段時間咧，就能夠同大家會將你嘅生意會做得更大，你嘅人面會去得更廣，好嘛？咁就。 嗱，咁下希望你哋啊踊跃，即系嚟参加啦。虽然呢度地方又唔系好大吓，咁即系呼吁到呢度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嘅家产广产咧，仍然都系会围绕住呢个职业啊、就业啊、同埋升学嘅。咁希望我哋可以带到一啲大家有兴趣嘅资讯俾你哋啦。 同埋咧，我哋系会将一啲最新嘅加拿大资讯咧，简短地咧就会同大家分享下嘅。咁就我哋喺呢度就讲到系咁多啦。好多谢， 好多谢，下次下周再见， 下次再见，拜。